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柴米油盐酱醋茶 啊，开门七件事儿、 这个、没错，中国人呢对于这个茶呀真的是需求量非常大， 是 尤其咱北京人特别爱喝茉莉花茶， 讲究的就是得喝茉莉花茶那一口，喝那点香气、喝那点味儿。你说这就这天哈，中午吃完一碗炸酱面，下午冲个盹儿，然后醒了之后艳艳的一大缸的茶，那、哎、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了。 没错，其实说到茉莉花茶啊，它本身的茶青的是绿茶， 是 然后加上茉莉花的香味融在一起啊，真是啊，夏天比如说天热点时候呢、喝呢真的是舒爽。 对、这个而且它不挑这个容器，咱们半缸子沏，咱们说咱们牛饮式的痛快， 对， 可以。您说您细细的慢慢的品呢，这茉莉花茶它也有它那个香味独特那个味儿、但是说实话啊、我见到过一些哈老北京都还懂，有一些新的这个小年轻的哈北京人一说起来茉莉花茶是不是一种茶呀，哎，那个怎么没有看到茉莉花茶里有茉莉花啊，哎，这到底是属于绿茶还是属于什么茶呀、咱今天得给大家讲讲这事儿。 没错，这个有花茶、绿茶、什么普洱茶等等的、这个茉莉花茶呀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类茶， 对， 是吧？ 茉莉花茶你看中国的茶案分哈，它分白茶、绿茶、黄茶、红茶、黑茶，还有乌龙茶，叫做青茶。这是六大茶类，这是根据这个茶的发酵的不同的程度，或者是用益生菌啊、细菌来发酵的，还是用它自己本身没来发酵的而产生的六大茶类。而茉莉花茶，包括现在流行喝什么小青柑茶，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再加工茶。哎，生产完这个茶之后，把它再进行加工。而茉莉花茶这个再加工这个工艺啊，用的是什么呢？是绿茶配茉莉花。 对， 所以呢原则上来说呢，这茉莉花茶呢它是属于绿茶的再加工的这个茶饮。那么要好的茉莉花茶，第一咱得有好绿茶吧，第二吧咱得有好花吧，第三呢还得有好工艺啊。那所以北京人这一口茉莉花茶啊，这嘴啊还是挺刁的。 没错，这个稍微的一尝好坏哎门清了， 马上就喝得出来。 另外有些人说了，这个茉莉花茶怎么看不见茉莉花啊，让你看见就麻烦了。 对，讲究的是见茶不见花。 对， 但是您知道您做这一斤茉莉花茶，这里可要扔掉的茉莉花，一斤茶吧基本得扔到个两斤三斤的茉莉花，这跟大家说一点不夸张， 讲究的， 讲究的。但是这茉莉花茶啊，平时除了咱们牛饮的，咱们说那个过瘾的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等级，叫什么呢？叫做文人茶。文人茶这里边就有一些意思了。您比如说大宋的时候，咱们讲究叫做龙团凤饼，那个造型就得有特殊的一个造型了啊。咱们说做成这种绣球、龙珠这种样子的，还有一类呢，叫做九曲弯毫，曲毫。哎，这就是叫做文人茶这个级别了，它就带有一种艺术的创造的感觉了，就要比普通咱们说老百姓当口粮茶那喝的茉莉花呢等级更高一点。咱今天就可以跟大家拿一个聊聊吧，说说这个，让大家尝尝这个叫做曲毫啊，读白了叫曲毫，那么老百姓咱们正规的这个发音呢叫做曲毫茉莉花茶，有点不一样。 没错，这款茉莉花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卖得还非常好啊。 是。 大家呢尝了以后觉得哎呀真的是物美价廉呐、那么在大家的要求下呢，我们又给大家备了点货啊。 是。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了。 哎，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吧。今天给大家呢是半斤一桶啊，给大家两桶，加起来这是一斤了啊。英顺的茉莉花茶曲毫啊，英顺的茉莉曲毫这样的一个品种，然后呢正常市场上呢卖到500块钱左右，咱们今天给大家呢299，而且呢再送您两桶，所以加起来是二斤四桶，还给您配俩红色的礼袋，一份茶礼一份自己喝啊，您这个拿到哪儿去都很有面子，一共299。 299，所以您呢放心可以喝。 您是两斤四大罐， 两斤四大罐， 再加上红色的礼品袋啊， 是 两个。 是的， 大家自己家里喝的也可以，如果送人的话也非常方便。 是的， 非常体面啊。那只要299，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呢爱喝茉莉花茶， 嗯， 实际上呢，有些人呢把这个茶叶当中呢新辟出一个种类叫做花茶，嗯， 花茶。 当然现在呢，如果从特别专业的角度呢，这样分的是不是特别的这个严谨， 它属于在家绿茶，属于绿茶类， 啊，对，嗯，但是呢也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叫，没问题。 但是说到这个花茶呀，可能有些用绿茶的作为茶青， 嗯， 用其他的花也可以做成花茶， 哎， 是吧？但是你发现吧，就是没有茉莉花茶那么的深入人心啊。 这就得跟大家详细说说这茉莉花茶为什么茉莉配花相得益彰， 没 错，一加一大于二呢？ 对， 首先咱们就说得是绿茶的茶青，今天是曲毫啊， 嗯， 啊，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曲毫代表着一种文人茶高等级。那么，首先得有好的绿茶的茶青。绿茶的茶青呢，一般来说呢，咱们说有茶呢分为叶子、芽，有的甚至比如做粗老茶、黑茶的时候，我们会带点梗。那么用茶的叶子来说呢，它相对来说呢，这个茶呢就便宜，因为叶子可以机器采。但是为什么有些茶卖得很贵？你比如说像一些纯芽的碧螺春呐、啊、金骏眉呀、啊、信阳红啊这一类的呢，它是因为啊，它用的全是这个芽头，那么芽呢就得用手工去采，它非常的嫩。如果用机器去采呢，基本上就把这个芽的造型啊、营养啊就会破坏了。那么这个就是芽儿，但是今天给大家喝这个曲毫叫做什么呢？叫做有芽有叶，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这种呢就得到手工去采摘， 就说它的茶青非常讲究， 对，它必须得用这个毫，因为叫曲毫啊，什么能出毫？叶子当中是出不了毫的。你看咱们原来泡那个大半缸子，说泡点茶，茶当中飘着那绒毛状的东西， 对， 那个就叫做毫。所以今天给大家叫做茉莉曲毫呢，它代表着啊，把那个用的是芽来给大家做。今天咱们茶青是广西的茶青啊，用这个好的十万大山当中的这种茶青呢，用它那个芽再带着一个叶儿，要为非常非常的细嫩，您想您才能把它碾成细细的像那个丝状的。然后怎么叫曲毫呢？我们把它碾成螺丝状之后呢，有点像 DNA 旋转那个链子一样呢，它又是卷着圈的向上走，所以每一粒茶它就是一个转着圈的一个芽，带着叶往上走，细细的，放水一冲泡之后，包括您没冲泡之后，都能看见上面有那种细细的小小的白色的绒毛。这如果不是带有芽头的茶青，是做不出来曲毫的。这如果不是手工去采摘出来的，是做不出这样提毫的工艺的。如果这个茶青的等级差了，那么您是提不出毫，也做不出这个圈这个捻儿的。如果做绿茶的这个师傅的手工艺不足，他也出不了这个圈这个捻儿。所以呢，把茶当中呢又提升到一种看着就很美观，白白的、小小的、绒绒的、嫩嫩的，然后这就是一个曲毫的这么一个过程。曲毫本身代表的是有芽头的真正的好的茶青。为什么要有芽啊？咱喝茶不喝喜欢那口鲜爽吗？ 对啊， 但是全嫩也不行，它茉莉花它得浸泡啊，再带着一片叶子、两片叶子，有芽有叶，保证了鲜度的口感，又保证了叶子当中醇厚的那种口感，口舌生津、浸泡啊，这才能出来这种好的曲毫。 哎，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今天这款茶，它的茶青， 茶青， 是曲毫， 曲毫啊，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那说到这个茉莉花的话呢，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据我所知，这个茉莉花呢是属于典型的气质花。 哎， 它呢 气质花， 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 对， 所以怎么拿捏这个点儿也是非常重要的。 您这一看就是特别懂行的。茉莉花叫气质型香，你看气质型香就是一次一开花，唰就把湿味儿全给散出去了。所以气质性香型呢，这个在采花和对茶的要求就会很高。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茶做好，而且这种茶呢，做茉莉花茶的茶，包括这个曲毫，特别要求是什么茶呢？要做烘青，叫做烘青茶。烘青茶的意思呢，就像我们蒸桑拿一样，把它毛孔蒸开。花什么时候香呢？花呀，叫做午时采，子时印。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采这个花，而且不能让这个花是全放的。所以中午的大太阳天，12点左右到2点之间把这花采下来，很热的，广西那边这时候就很热了。采下来之后呢，花骨朵什么时候它开始释放呢？ 基本上是晚上的9点钟以后，这个茉莉花一个一个开始张开，开始放它那个气，放那个味儿，所以这就在晚上我们得6-7点钟啊，就把这个绿茶这个茶青和这个茉莉花呢充分的融合搅拌在一起，等着它释放， 这就是印是吧？ 这就叫做印。这个印的过程啊，这个时候呢你要不停的翻搅，这叫做通化。有了这个通化的过程，才能保证这里面的茶和花不会捂巴了，不会因为产生生物化学反应的热量把这个茶给毁了。不停的通，不停的翻搅，从晚上9点钟开始释放这个味道，一直到凌晨的2-3点钟，一熬就是一宿啊。人要2班倒3班倒盯着这个花， 非常辛苦。 对，这个茶1:1的比例，基本上啊1:1的比例，把这个花跟茶配好完之后，再用那个螺呀，大大小小的不一样的那个筛孔，口径不一样，把花摇出去，留下茶。留下这个茶之后，茶缓缓乏，这一回叫做一印。今天咱们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是特级。特级标准规定的是什么呢？至少4印以上。 嚯！ 所以您喝这一斤英顺的这个区豪特级茉莉哈，基本上4斤茉莉花在那边就扔了，就不要了，得是搭配着给您配着。所以您想想，您喝这东西真材实料、精挑细选的好东西。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茶叶呢真的是好茶啊，也是咱们这个北京爱喝的茉莉花茶，叫做英顺茉莉花区豪， 区豪 啊，区豪，这也是象征一个品质了。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是这样准备的，连主品再赠品，咱们是250克半斤一大罐，给大家是2罐再加上2罐，一共是4大罐。 是的， 那么市场价呢，这个一斤呢怎么也得 一斤在市场上基本上在500-600块钱、 500块钱， 五六百， 这2斤呢， 对， 您自己算。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另外还送您一个红色的礼品袋。 哎， 这个礼品袋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比如说我想送人了啊，这样的话装在这个袋子里边非常体面， 哎， 显得也特别高档。 是的， 那么只要299这个组合，您就拿回家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其实说1000到10000呀。您一看我们这个茶叶上面啊，它印的是什么呢？特级，哎，实际上只要有这个级别啊，它写的是特级茶，而且是烘青特级， 烘青特级， 所以是这个特级茶，那真的都是好茶呀。 您想特级印制的手法、印制的手段，这些规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您说我到老字号里面问你们特级茉莉花卖多少钱， 那肯定贵了， 对吧？600-800那是起步的，好的有卖在1-2000的这样的价格，但是咱今天2992斤特级， 两斤， 还是区豪，带着豪，带着盐，让您看得出来的。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英顺茉莉花茶，咱们是区豪的啊。 是的， 这个连主品再赠品呢，咱们是250克一大罐，给大家是2罐，再加上2罐，一共是4大罐，这就是2斤呢。 是的， 那市面上的价格呢非常贵了，但是今天我们299啊，我们再送给大家红色的礼品袋2个。 是的， 啊、所以想的也是比较周到的啊。这个组合呢，只要299，如果您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